忘了脸啊，从上午只哭到了那日落黄昏。

们二人在官王庙中见了面，抱头相哭啊，泪纷纷。我们二人在官王庙前拧下了誓愿，明的是那男不娶妻，女不嫁人。奴赠他的纹银啊300两，奉劝那位王公子他回了故林。自从那位王公子啊他走之后，您说小 好，刚才是魏喜奎先生演唱的铁片大鼓玉堂春。魏喜奎先生当年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呢，曾经跟王美辰先生学习过，应该说也是得到了王美辰先生的真传，所以他的这个北京铁片当中呢

贫婆说了，我们家的那小孙孙专爱淘气，受那竹竿捅破了压着我们家的窗棂。我今天压着就买你一个钱儿的面，当一点浆子我糊糊窗棂哦。姜太公压着一听他买一个钱儿的面啊，低头压着辗转那我这案子定明。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，他又是个王爷，我惹他不轻，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耐了吧，猫腰低头我苦用功，正然是太公他猫腰做面。又只见呀这西北前天呀这刮了一阵大风，大风刮了那三四阵啊，外面刮了一个影无踪。娘面朝天我长叹一口气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正赶上树上的乌鸦在哪儿出宫啊，拉了姜太公一嘴是肉，招惹的太公他反肚子硬，猫腰拾起来砖头块，砖头上趴的一个虎背冲，原来是个蝎子蛰了他的手，摔了一个手腕子直嚷疼，疼不疼别把怀上往上打，没打的乌鸦他打着了马蜂，您说这个马蜂他坏不坏，把他脑袋折了一个乌眼青，折的这位太公他就往西跑，西墙上钉了一个枣胡耳钉，只听着嗖啪就一声响，把他脑袋撞了一个大窟窿哦，捂着一个脑袋往后倒退，一脚踹进了那臭屎坑后，闹了姜太公一身屎肉，招了一群那绿豆蝇。这位太公说，今天八成我活也活不了了，步步而走的都是往死城。 请太公，那太公他上了那御车辇，文王被拉着黄蓉绳，要拉了他的八百个单呀八步。文王回头我问先生，我拉了你的八百个单呀八步，你保我的江山多少冬？这位太公说你拉了我的八百个单呀八步，我保你江山八百零八冬。那位文王说，拉你一步你保一载，我把你拉着就在西岐城。太公他忙摆手说不中用，过去的方法儿了咱们算是的不大老龄啊， 刚才是姚雪芬演唱的铁牌大鼓太公卖面。我们欣赏过了京津两地的三段传统活之后呢，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新作品，姚雪芬演唱的铁牌大鼓局长祝愿。 Thank you.

橘子香蕉有大量的维生素，巧克力增热补血，实体力增强啊。 运动员比赛他都吃巧克力，中国女排夺冠军全靠这股糖。 一转脸他突然看见了老局长。 哟，老局长你也在住院呢？ 这个如果倘若万一你也需要的话，多多少少的 您也尝一尝。 老局长冷笑一声，没有讲。新局长他故意为难，笑脸倒扬。王科长对我的关心如此周到，不愧是奉孝战线一位智囊。 不过这东西不成敬意，请笑纳，请您笑纳。 那王科长刚走，又来了刘经理。刘经理他落落大方，没带水果也没带糖。原谅， 王科长抢了第一，他腿快腿个长。 不过说着话，他往皮包里怎么一伸手，掏出来两个纸盒，半尺多长，这一盒人参鹿茸，高级的滋补品。 刘经理，这么贵重的东西至少也得上百元吧？太微薄了，不好意思。 新局长还要把话讲，刘经理的转身那就走出了病房。 老局长耳闻目睹眼前的坏现象， 心里边暗暗批评，气开了。 小季呀，你年纪轻轻的刚当了局长，收受礼物视若平常，你可太荒唐。想当初一尘不染，谁不夸奖？ 都说你是忠诚大的一块好钢， 莫非说你的地位变了，思想也变了？ 好钢材腐蚀生锈也不反常。这一边老局长他沉思默想，那一边新局长接待了更繁忙。 这时候看望新局长的人都排上了队了，顺楼梯往下排，一直排到了马路上。我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啊， 病房内新郎 长，那怒火往上撞。那一边新局长笑迎宾客，另有主张。他转身轻轻叫了声老局长，说出来那两句话令人费思量。水浒传倒有那一百单八将，局长挤开了，局长，您今天收获可真不小，像这等高级补品蜂王糖浆，人参鹿茸燕窝银耳，中西糕点罐头成箱，橘子菠萝香蕉苹果板鸭火腿腊肉香肠，东西摆在了货架上，开一个门市路便能进上，既开粮听到了这里哈哈大笑，忽然间停止了笑声，脸若冰霜。全结下，头上边根本就看不见上，老局长一时懵懂眼发愣，他这是唱的没出叫人们的慌。第二天商业局召开了茶话会，地点就在那小礼堂，桌子上堆放的物品几十样，甜头唱，那个说既开粮可是改革闯将，他大公无私品的优良，在这时新局长把话讲，从良的声音震荡一旁，同志们，老局长住院半月没人去趟啊，我住院才一天的礼物几大筐，现贺微信我怎比老局长，这是什么问题请同志们去思量，今天也算是个礼品展览会，看完后原不奉还被奴子上，今天我也赠送大家一件礼物，一共是两句话表表衷肠，第一句那党风要不正有负民望，第二句是自尊自爱自重自强，在这时非常之内掌声响，原来是老局长你出现在礼堂，老局长上前拉住了新局长，两颗心紧贴一起闪亮发光，